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边嘅乳酸咧就会破坏肉质噶啦。原味鸡咧系沙皇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嘅。如果你係大力推銷呢樣嘢，我建議大家轉成呢隻雞。大埔街市間新店咧就開張，為咗慶祝開張咧，我就推呢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咧，就係買50蚊嘅啫。 即系喺呢个场合第一次睇到个广告咧，我系有心机睇嘅。嗱，呢啲叫制作啦。咁食鸡嚟讲咧，就其实好多种方法嘅。咁咧其实我就唔知道老萧头先只鸡咧，到底系咪真系？哎呀，屌，穿崩添，仆街！即系我就唔知头先老萧只鸡有几好食。不过咧就见佢卖广告卖到咁咧，咁即系我会叫人攞只俾我试试嘅吓。咁希望真系非常之好食。咁点解突然间讲开食鸡咧？其实得一个原因嘅啫，因为啱啱睇到咯，系咪？咁因为呢排咧就兴紧一样嘢叫即系 keto diet， 类似系咩嚟嘅咧？就叫做咧生酮饮食。咁咩叫生酮饮食咧？基本上你就系训练你自己个身体咧，就吸收一啲油分，去将啲油分代谢变做能量，就 water down 你自己食开嗰啲碳水化合物。即係例如飯啊、粥啊、面啊，類似咁上下嘢。咁因為飯啊、面啊、粥啊嗰啲嘢咧，就係其實好高升糖指數嘅。咁升糖指數咧，就係一隻碳水化合物嗰、那個有效程度，俾身體吸收嗰個有效程度。即係如果你食開嗰啲嘢嘅話咧，基本上就好易肥嘅。咁所以見到大家見到我瘦得咁緊要咧，其實係因為咧就食少咗好多飯。咁面都唔係食多咗好多，而且呢就食多咗一樣嘢，就係頭先見到嘅雞啦。咁所以如果有朋友見到呢頭先老蕭隻雞呢，就真係可以試下嘅，因為雞呢頭先佢講個方法就比較易煮啦。咁但係呢我係想指出一樣嘢，頭先老蕭咁樣整隻雞呢係唔好食嘅。屌你兜咁大圈嚟柴佢台，因為點解呢？因為隻雞呢 实质上咧，你就唔可以用热水煲熟佢嘅。所以你见到头先嘅画，即系头先嘅画面咧，佢用热水煲咗三十分钟。如果用呢个方法煲嘅话咧，你会煲到只鸡咧就过老。无论你风干好或者点好咧，只鸡咧都系过老嘅。咁咩情况为之一只好鸡咧？你系应该即系冻水落鸡，你摆只鸡落去，即系摆埋头先嗰啲姜啊、葱啊、成嗰啲嘢之后咧，冻水落鸡，咁你滚起咗佢咧，系计十分钟。你滚咗计十分钟之后咧，系熄火焗多个二十分钟，即系用啲热水嘅余温将佢焗熟佢。一个咁嘅环境咧，你就会令到只鸡咧唔系成日接触到100度嘅沸水，咁于是咧嗰啲沸水唔系沸土啊，即系你将佢咁样接触只鸡咧，就会令到只鸡咧就比较咧熟得均匀一啲，同埋咧就唔会咁即系比较。即系冇咁柴皮啊，因为你如果系鸡咧煲得太耐咧，会柴皮同埋干嘅，咁咧只鸡就会好啲啦。同埋咧，即系可以嘅话，只鸡咧浸冰水又好，浸冻水又好，即系令到啲皮咧个油分系飙翻出嚟。如果你飙翻出嚟之后咧，你浸鸡皮就会爽啦，就会刺开大家咧去即系一啲快餐店啊，去美心食嗰只油鸡咁。嗰陣皮少啲油咧，係咬落去係爽脆嘅。咁所以如果老蕭要揾人賣雞賣廣告咧，應該揾我肥佬禮。OK， 明啊嘛。咁所以咧 ，OK 呢樣嘢講完啦。咁咧就今日其實要講少少陳浩天嘅，因為點解咧？上個禮拜陳浩天出事嗰日咧，基本上就係節目之後嘅，咁所以咧冇機會講。咁點解我會特別想講陳浩天咧？其實即係過咗個禮拜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大概發生緊咩事。有人嫌香港太过静啊！呢排即系嗰个系边个咧？就好难一言以蔽之。但系呢个人咧，系必定系受咗上边中央嘅意旨，即系话俾香港人听呢排香港太静咧系唔啱嘅。同埋咧，基本上呢两个月冇立法会开会咧，香港系唔应该太过静嘅。少一样嘢发酵咧，就对某啲人有利。咁于是咧。就運用呢個機會呢，就整治一啲佢眼中覺得係反中亂港嘅組織，又或者係話俾阿爺聽，即係佢係非常之支持去叫做封殺又好，去叫做取替又好呢啲咁嘅組織。即係有一樣嘢好奇怪，你揀點解揀陳浩天，我唔明白，揀第一個揀楊繼昌啦嘛。即係我真唔係講笑，楊繼昌呢個人呢，你点讲啊？喂，佢个咩香港民众党啊，几大个花生台去支持啊？吓、啊，花生台有几多个听众啊？几多人捐个钱咧俾呢个杨继昌嚟搞黄毓民啊？黄毓民系共产党第一大嘅炮手啊！一个黄毓民都俾杨继昌搞掂咗，而呢个陈浩天搞掂咗边个咧？一个都冇搞掂过，佢只系。利用呢个梁天琦，利用呢个港独呢个元素去搞咗次游行，个游行有千零人大把啫。即系论点讲咧，论个有效益嗰个程度嚟计，论个攻击力嚟计，陈浩天个 Facebook 有几多人睇啊？你问下杨继昌个 Facebook 有几多人睇？你逐个 post 去数啲 like 吓、啊，即系净系佢啊 ，forward 有关黄毓民嘅 post 嘅 like 数啊！喂，大佬，陈浩天失十分一都冇啦，你搞个陈浩天搞乜嘢？系咪？即系我唔系害阿昌，而系话搞陈浩天系有特别目的嘅。OK， 咁我特别目的系乜咧？基本上个礼拜好多人讲咗，但系。我要即係補充一樣嘢，你要睇嘅係咩嘢呢？睇嘅嘢唔係陳浩天呢一排究竟點俾人搞，因為今日盧偉聰喺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嘅時候講呢，已經係完全統一口径，佢將會有啲實際動作呢去叫禁止呢個香港民族黨嘅運作。咁但係好坦白講，即係基本上喂，而家連彩通都唔會出多張啦，你個什麼香港民族黨有咩運作啊？基本上唔會運作。咁你冇运作，你有乜好封杀呢？咁基本上陈浩天呢，原来我查明咗啦，基本上个党呢好似有冇主席嘅，咁基本上陈浩天呢係唯一一个召集人 ,ok? 咁昌都好似认过自己係民进党主席㗎嘛，好似即係如果错指正我係咪？喂，咁你呢个党係冇主席，得个召集人，即係你係咩非啦。咁当然你话有人讲就係话喂，你有啲組織點解啲組織唔圍堵，淨係即係點講啊？ 有咩方法去停止香港民族党嘅运作呢？其实好老实讲呢，就只要有一个人去 claim， 即係话俾人听佢同香港民族党有咩 affiliation， 去吹鸡做一件事，我諗嗰人会坐监。即係如果佢具体嚟讲。咁你话呢一样嘢会唔会林郑指使嘅呢？林郑系唔得闲搞呢啲嘢。即係我话俾你听，林郑而家系非常之为自己嗰个施政报告而头痛。因为当然前嗰排嘅土地大辩论，其实嗰、那个嗰个公众咨询去到9月10月嘅。咁而呢一样嘢呢，就系佢喺来年嗰个施政报告一个重点。咁所以呢，如果佢搞唔掂呢个土地大辩论呢个咨询嘅呢个程序嘅话咧，喺嗰个施政报告里边系唔会有一啲好 concrete 落实嘅方向去做嘅。咁所以咧，好坦白讲，你话呢一刻系咪大家所谓叫做踊跃发表意见，林郑就会听到你咧？我唔知。但系如果佢系咁认真搞呢个土地大辩论，大家系咪应该参与一下咧？我觉得系应该系嘅。咁所以咧，无论如何点都好，那个土地专责委员会你係可以嘅話呢，你係交啲自己嘅意見，或者將一啲自己簽咗名嘅意見書呢就俾政府。咁無論政府睇唔睇到都好呢，即係叫做自己自在參與過，咁同遊行嘅目的係冇分別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大家應該踴躍參與，就算即係參與唔到都，又或者即係多啲討論囉。因為我其實唔係在意所謂即係有啲好叫做爭議性大啲嘅，即係譬如填海啊，例如係咪應該發展郊野公園啊，即係呢啲嘢係好大嗰個分歧嘅。咁我成日都講，林鄭個 plan 係去改變一半香港人裏面嘅人嘅諗法，希望係咪？咁佢會知道呢，有啲人嘅諗法係一定係死硬一邊鏡，即係無論你係深藍又好，你係深黃又好，佢係改變唔到呢啲人睇法嘅。咁剩返落嚟嘅一半呢，就係林鄭要拉攏嘅對象。咁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係泛民嘅一份子嘅話呢，你應該積極採取一啲方法去拜到呢一半嘅人。我上一集都講過，點解我要講林鄭嘅成績表，就因為佢係用咗成績表嚟話俾大家聽，佢係好有效咁籠絡到呢一部分嘅人。咁當然就係話有人話我曲線咁護主，咁屌，即係講呢啲唔緊要，我唔 care。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將呢一半嘅香港人係將佢攻擊成為一啲出賣香港嘅人，咁林鄭嘅成績表只會更加高分。即係你諗下呢一樣嘢，我哋唔係去幫林鄭去話俾林鄭聽佢嘅政策有幾溫和，有幾掰到香港人，而係你應該話俾人聽黃絲有幾咁溫和，係兩件事嚟嘅。你如果一日一日話俾中間嘅選民聽黃絲係好激進，又或者佢諗嘅嘢同你完全唔同嘅話咧，呢班人係唔可能支持黃絲嘅任何舉動。OK， 呢班人係唔可能支持黃絲嘅任何舉動。咁如果呢班人唔支持，所謂支持泛民嘅人嘅話，在2019或者2020的选举会点呢？就是基本上我之前讲过的嘢啦。无论是你觉得是钟摆效应也好，什么都好。而这一部分的中间选民真的支持了政府，或者支持了一些中间偏政府的人去参选的话，那黄絲是即是在泛民这边是有很多人争三成的选票，从而呢是会有很多议席的失落。即係到咗嗰一刻，係咪大家先至明白點解永遠選舉？即係如果你攞美國總統選舉嚟做個例子，點解係永遠都係向中間靠攏？點解大家都係鬥中間同鬥溫和呢？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而家即係當然好耐之前，點解大家都會覺得比例代表就係一樣玩得過遊戲？因為大家只係喺馬實自己支持自己嗰 10% 嘅選票、20% 嘅選票。你只要有嗰部分人嘅支持咧，你個議席就會機會大好多。咁問題就係話，當而家你判斷咗個情況係政治兩極化呢，你係冇乜可能再成個泛民板塊嘅選舉同建制板塊嘅選舉之間完全係得兩隻顏色。如果你將呢個選舉變成兩隻顏色嘅話呢，我唔相信即係喺嗰個有限嘅資源底下，泛民即係會有任何優勢咯，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真係好奇怪，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開 Facebook， 我好鍾意即係留意一啲建制派嘅朋友嘅 Facebook 嘅。咁上個禮拜呢，即係有個人出咗段 status， 即係我就覺得係 好离谱咯，即系我用阿兄姐嘅讲法就系好离谱咯。咁点解好离谱咧？就系话一个建制派嘅人咧，基本上就即系佢支持建制啊，梗噶啦。咁问题就系话佢支持建制支持到去咩个地步咧？佢支持建制去反自己之前嘅老细，即系呢啲人咧就非常之扑街嘅。咁咧，我而家喺度揾紧，你等我。咁嗰日系边个咧？我揾下先，我开股先啊！屌，嗰个咧就系叶柳。咁嗰个叶柳点解咁扑街咧？系因为之前嗰个礼拜大家知啦，即系曾荫权咧就再度入狱，因为佢上诉咧就被驳回。咁好老实讲，你话对嗰个上诉有冇希望咧？我唔想加把嘴落去啦，因为我又即系唔系有一啲内部嘅消息。但系好坦白讲咧，佢已经坐咗两个月噶啦，即系要挨多几个月咧，对佢老人家咧就非常之惨嘅。好啦，我揾翻个 message， 咁我读俾大家听。昨天。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失败，即时还押，但获减刑八个月，又获减免讼费至100万。不过他的保释申请就被副庭长麦基子驳回，并表示他对目前无力无能力作任何有意义的申请。而事实上他已早已入狱两个月，余下的任期只剩数月，故此我相信，即是叶柳相信，今次将是本案的最终判决。因为这件事去到最终判决，这个人就可以即刻去高谈阔论。那发表什么呢？对于这位前特首锒铛入狱，我发现坊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他认为呢，为官大半子，没有功也有劳，故他投下呢惋惜之情。第二种是批评在任特首的七年期间无甚建树，白白浪费了刚上任时的蜜月期和后来经济起飞的黄金档期，直接耽误了往后香港的发展。举例说，他是 elaboration， 目前香港土地房屋严重短缺，与曾荫权在任期呢消极的土地政策不无关系。02年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因为当时经济疲弱，楼价暴跌，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停建居屋及停止卖地等，以稳定楼价。但到曾荫权上任，香港经济迅速复苏，曾荫权依然沿用他旧政，在在位七年期间继续停止造地，而居屋亦是他任内最后一年遭社会大力施压才重新推出。地产霸权一词也是在他任内的后期出现，由此可见，今日的香港面对土地房屋问题，曾荫权实在责无旁贷，第一枪就向曾荫权的背脊插下去，因为他造地不力。好了，另外一个是教育问题。近年自资院校的数量大增，但收生长期不足，需要靠政府补贴才能艰苦经营。但是即使学生付起高昂的学费，毕业之后面对其他资助大学生的竞争，依然感到前路茫茫。导致问题出现一切起源，正是曾荫权09年教育产业化，导致自资院校如雨后春笋。由此可见，目前社会上面很多问题均是源于曾荫权的目光短浅而埋下的炸药。第二枪是兜口兜心口，督落曾荫权的鸡心道，话俾香港市民听，去将教育问题产业化。第三先扑街。至于我本人，早在1975年的时候加入政府，以曾荫权认识。记得当时他有两项特质于政务官的圈子中流传，一是他为人非常之勤力，喜欢搏杀；二是他够出名恶，因为他呢和曾荫权呢一起担任兼职的即时传译员的时候，与他比较熟络。身为大哥的他更曾呢亲自邀请他和其他同事去他家吃饭，可是后来见证着他的人品性格随着他的职位跃升渐渐改变。有些人因为他拥有实权而前来奉承巴结，他亦渐渐爱上与富商巨贾来往。我也曾任政府要职，十分明白这种呼风唤雨成为众人之耻的感觉。 唔系众人之的的感觉，一来因为有权，自然有人围绕住你；二来系因为有人觉得与高官来往，彰显自己嘅地位啊。故此，无论系私人宴会同埋社交场合咧，都非常中意高官前来，且都中意咧邀请高官前来担任嘉宾。喺一众名流富豪嘅奉承同埋抬举之下，自然不免咧感到飘飘然，而忘记自己嘅身份了。另外，为官多年的他咧，亦不满患上政府公职后遗症，曾荫权加入政府出任政务官，但只完成中学课程。他曾说过，因为自小家贫，自己又是长子，所以冇钱读书，很早就投入社会工作啦。俾啲白话，我唔想读晒。但系问题，听到呢一度，大家觉得点呢？佢头先嗰两枪，一包括土地问题，二系教育反教育产业化。呢两样嘢都唔系真系佢要讲嘅嘢，呢两样咧系为佢铺陈嘅第三点而作出嘅一啲头盘。呢头盘咧就系唤醒香港人，话俾大家听，佢同曾荫权都为官好耐，而佢系非常之认识曾荫权嘅一个人，所以佢嘅指控系非常之可靠。即系基本上佢嘅意思系咁。问题出于第三点，我真系估唔到呢个死八婆系够胆死话俾即系香港人听。曾荫权冇错，冇人去怀疑佢系鍾意一个贪小便宜嘅人。你话佢鍾意埋啲有钱人堆，东方日报已经踢爆晒啦，大家非常之认同，非常之知道呢个系事实啦。不过即系我想问一下，曾荫权系政府里面顺位最高嘅人，即系佢系香港嘅行政长官，系特首。我想问一下，成个政府咁大，所谓叫政治任命嘅官员，有冇一个系唔需要同西环，系唔需要同有钱佬靠拢嘅呢？即系或者我唔应该一足高打船人，但系叶刘淑仪系一个不折不扣、最无耻、最毒辣嘅女人。呢、這个死八婆有冇可能话曾荫权埋啲有钱佬堆？咁我想问下叶刘淑仪选完之后有冇去过西环大票？有冇入过中联办？佢选出嚟当时系边个摆隻脚上台话俾人听，话俾人哋听人哋离弃佢。呢、這个人系擦鞋擦到上阿爷块面度，而且人哋离弃佢，佢依然喺呢一个时刻，佢仍然系喺政圈里面唔死心，依然要喺一个毫无关系嘅曾荫权底下，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插他一刀。这个人是蛇蝎心肠。我是他老公，我第一时间自杀。即是这些这样的人，即不要告诉人你是中产，中产的心是不会这样的。如果你想即做大个新民党，即麻烦你擦鞋擦得比较有质素一点，不要做这些这样的事。这些不知不即系呢啲系不知所谓嘅评论，即系我原本咧系觉得咧佢嘅第二梯队，唔知点解嗰个容海恩突然之间个样会真系似咗马海伦咁多，前嗰排真系俾人偷影到一幅，俾人偷影到一幅素颜嘅相，真系似一个而家系冇化妆嘅马海伦，系讲紧五廿零六廿岁嗰个吓，你整个陈家佩出嚟嗰个嘢都叫做系。合理啦，系嘛？即系起码佢唔系郭佩凡咁嘅质地啊！即系谁不知，唔好大日教坏细，唔好喺 Facebook 打飞机啦，好心。即系你话曾荫权而家在位，又或者曾荫权而家从政，你去落井下石，你去人身攻击，对自己有利。喂，我都觉得讲得过去嘅，即系你系做一样嘢咧，系叫做有目的、有的放矢。嗰、那个嘢呢而家係成七十岁，要坐多几个月监，打官司用咗大部分佢嘅积蓄，而家要锒铛入狱，你又专登写个 Facebook status 嚟招呼佢，原因就为咗擦鞋。你个死八婆系咪狼心狗肺，系咪蛇蝎心肠，抵你手瓜手露露仆街。转头返嚟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